咁啊，現在話以中音身係自求富樂，就是靈子嘅中音身啊。如果以呢個世間男女有緣，咁啊所作又是係同業，咁啊呢個世間男女啊就為佢個父母。嗱，咁啊中音身話唔係音啊嘛，所以中音身處境係黑暗嘅。咁啊，如果中音身啊與呢個世間嘅男女父母有緣嘅話，咁啊佢呢個父母交合之時啊，咁啊發出一線嘅人光，咁啊呢個中音身啊見到呢個一線嘅光明，即使啊千萬里啊，咁啊呢個中音身仍然得自入開。咁啊若是話男中音身，佢就見到呢個父親啊嘅親恨啊，但見到呢個母親啊，佢就生一個愛心，所謂異性吸引啊。嗱，若是話女中音身咧，佢見到佢個父親，咁啊生呢個愛心啊，咁亦係屬於呢個異性吸引。若是見到佢呢個母親咧，佢就生呢個親恨。嗱，咁啊成此呢個親愛之心，咁啊入呢個母胎，咁就叫做自求父母。嗱，音信嘅明通，嗱音就係陰暗啊，信就係信息。咁啊，所謂明通者咧，就係明明相通，因為中音身佢就明知自己入母胎啦。嗱，母親咧亦都知道呢個中音身啊來入胎，咁就名為叫做音信咧彼此明明相通。嗱，咁啊，在呢個法之中咧就可以講得通。嗱，在呢個譬喻之中咧，呢個事實咧就未必盡然。嗱，中音能夠明明中啊，咁啊知道自己入母胎是真正兒子啦。咁啊，我哋就真係唔知得。咁啊，只有咧有自己受胎嗰件事在前。嗱，如果你話母親啊，亦都明明知道呢個中音身入胎咧，咁啊的確咧就冇知嘅。任何一個女子咁一個初途懷胎咧，佢都唔知嘅。咁啊，佢點會知得呢個中音身啊嚟到入佢呢個胎咧？只不過經過一個時期，咁啊呢個生理上啊覺得變化，咁啊佢嗰個時候先至知得啊，咁啊自己有咗胎啦。所以在呢個譬喻之中咧，你話中音身入母胎啦，已經知得；而呢個母親咧，亦都知得呢個中音身入胎啦。咁啊，相信咧就係未必證明嘅。嗱，但係在呢個佛法中嚟講咧，就係確實如此，即係向下呢個法理呢方面咧，就係講得通嘅。所以我哋就唔可以執呢個譬喻咧嚟到難呢個佛法。嗱，咁啊中音身就譬如呢個珍貴智菩薩，所謂初發道心，咁啊欲求無上菩提，咁啊即係求一切種子啦。嗱，咁啊現在菩薩圓周三觀啊，咁啊以呢個權智就為父，以實智就為母。咁啊呢種理論咧，就係出在呢個《維摩經》。嗱，《維摩經》裏邊有幾句經文，佢話方便就以為父啊，方便即係權智啦。嗱，咁啊方便以為父啦，咁啊即係權智就係父親，咁啊實智就以為母啊，咁啊一切眾道之咁無不由自生啊。咁啊説明呢個權實智就係菩薩嘅父母。咁啊，現在菩薩發心無上菩提，咁啊，即是係求啊全實意志，就猶如呢個中音身啊，係自求父母一樣。咁啊，現在話音信明通咧，就係話指菩薩咁啊，既奮正佛功德，咁啊生而來家，係為真正嘅佛子。咁啊，從此成就佛功德， 咁啊永不去转于菩提。咁啊佛亦都此人啊，若是修行有效，能够入如来种性，而菩萨呢个方面自己知得混净佛功德，日后呢就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嗱，咁啊佛知道菩萨修行有效，能够入如来种性，而菩萨亦都知道自己混净功德，日后得以成佛，咁啊属于彼此的皆知啊，所以就叫做因信就明通。佢入如来种，咁啊即刻生到如来家，咁啊将来咧就不竟成佛啦。咁啊佢哋入如来种，嗱咁啊如来系有三身啊，即是法身、报身同埋应身。咁啊如来种咧就即系一心三观。嗱，你初修行之前，咁就未入如来种啊。若要话修行有成，嚟空观成。咁啊，成就报身如来种。嗱，若叫我假观成啊，就成就应身如来种啊。咁啊，若叫我真观成啊，就成就化身如来种。咁啊，菩萨一心三观，观九成就入三如来种。咁啊，将来决定啊，就完成三德四座，就好似嘅人啊。品父母的遗体是为这个入胎之种，将来就决定成就这个人生，我们结名叫做生贵住。什么叫做生贵住呢？就说我是这个人，生于这个贵族之家，叫做生贵住，即是生于这个转轮王之家，由这个第一夫人胎中所制的，咁啊叫做生贵字。咁啊将来咧，佢就系后补皇位嘅太子身份啊，佢可以继承呢个国王嘅宝座。咁啊，若是话以出世法嚟讲咧，嗱咁啊无上法王之法系为最尊嘅最贵。咁现在始终嘅行者，既然生在佛家。入如来种，咁啊，将来就必定啊，生呢个法王宝座，所以我哋结名啊，叫做生贵字。嗰个基由就道开，亲圣就国人，佢话移开就已成，人相不缺，名叫做方便具足字。嗱，咁啊，基由道开，咁啊由咧。就是品父咁样解，嗱菩萨混净佛功德啊，就是好似一个人佢揽呢个父母遗体咧，如成胎一样。咁啊，而就既由堕胎咧，就话菩萨混净佛功德，咁啊既揽全实意着，以为呢个正道之胎，咁就叫做既由堕胎。个亲奉就国人啊。就是自己亲自咁啊，奉承大国之人，就是、好似一个人咁啊，亲自揽呢个父母精血而成体，就系、是、亲为呢个父母啊后裔啊。咁啊，此菩萨既能品受大国嘅权势意志，就系、是、为佛世尊啊呢个即亲嘅后裔。佢话如开就已成。佢人相就不缺，嗱咁我哋通人入胎之后，所谓胎中七日一变，七日一变啦，咁啊变下变下咧，就完成呢个四支六根，咁啊变成咗呢个形容，同埋佢呢个心地啊，都系以佢自己呢个父母啊，为佢自己父母嘅即亲嘅骨肉。咁啊，此菩萨亦复如是。咁啊，既然品受佛嘅权势意志而成胎啊，咁啊，形容以共心地都同于佛。咁佢出胎之后啊，就为呢个如来嘅种族，系为大国世尊嘅即瑞之子。咁啊，佢哋如胎已成啊，系人相不缺。 任命这个方便具足住这个释迦菩萨有修行力故，所谓精进勇猛，咁啊以此方便系得如来种性啊，又方便具足者，十唔三物实用法，咁啊方便全知啊，亦都同于佛，咁啊叫做方便具足，因为方便系佛化他嘅妙用啊，咁啊即系无言大慈悲，咁啊现在菩萨既然实意正同于佛啦。所以这个大慈悲的方便全知啊，亦都正同于法，所以说明呢这个方便具足住，那么容貌的如法的身相的亦同啊，名为这个正心住，那么容貌就是现于外啊，那么身相呢就是住于内，那么容貌就是足德庄严啊，咁啊菩萨呢系具足相好同佛，能够现法相成道。嗱，咁啊身量呢就系属于啊慈悲同于法，所谓观一切众生柔如赤子，平等普度啊，系不杂冤亲，可以内相外相都皆同于法，咁啊佢哋容貌如啊。是真相亦都同，那有几容貌就是外用的方便全知啊，咁啊真相呢就是属于内性的多野实知，咁啊以全知故，所以菩萨能够化物离身啊，若是以实知之故，所以菩萨能够摧破烦恼，咁啊若是话断惑入理。摧破烦恼啊，属于自利成就。若是菩萨能够方便利身呢，就属于化他成就啊。所以自利与共利他，自利利他都皆同于法。所以说明呢，佢就正心住啊，就全知实知，平等同于法啊，不偏就不倚。咁啊，佢就正心住。他说真心就是合成，是日益就增长，明叫做不退治，那么真心合成，真就容貌同佛，那么心就叫做心相的亦同，合成呢所谓全实以至不二，名为的合成，即是若真的若真同于佛，全知实知啊，咁啊亦都同于佛啊，都与佛相同，咁啊叫做真心合成。各位日益增长啊，就系全实意知，既同于佛，咁啊从此化身嘅道体日益增长，咁啊巧妙嘅全知啊，亦都渐渐的圆明。所以我哋结明咧，其实不。去住啊，就系日日增长，如时不去，咁啊名为叫做不去住。嗱，咁啊圆教嘅初智慧已经咧系进入三不去啦。咁啊现在呢个十智慧咧就属于呢个别教慧。嗱，别教七字已经断界内智之，咁啊为不去咧，永不去呢六座。不再在呢个六道之中，你嘅入母胎。咁啊，现在借别教嚟到显呢个原理，所以显示全实意思啊，系日日增长。佢话十真就名相啊，一而具足就名为叫做同真住。嗱，十真名相，十真咧就系出在呢个《花严经》。咁啊，其中咧。就是有两种的解释，那么一种第一叫做声闻身，第二叫做缘觉身，第三就是菩萨身，第四就叫做如来身，即是佛身，就是说佛呢对于声闻、缘觉、菩萨、佛呢 这个四种出世之身，咁啊应住何身得道者呢，咁啊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于呢个四圣身之中，应以声闻身得道，咁啊现声闻身为说法。于呢个圆觉身得道，就现呢个圆觉为说法。于菩萨佛身亦复如是啊，而得道者呢，咁啊现菩萨同埋佛身呢而为说法啦。咁就叫做一声闻身，二是圆觉身，三是菩萨身，四是如来佛身啦。咁啊，说明菩萨啦，能够现呢个四圣身而为说法。咁啊，第五就系法身啊，所谓正一心之理，本不生灭，清净本源，咪属于法身啦。咁啊，第六就系自身啊，自即是系报身。咁啊，报身嘅智慧能够照了法界事理，通达一切机情。咁啊，第七就是国土身啦，嗱国土有地位不同，咁啊众生身量啊，亦都有呢个优劣嘅不同。咁啊菩萨啊现身之时，若是话在呢个净土之中，咁啊菩萨嘅事呢广大身啦，咁啊若是在呢个秽土咧，菩萨嘅事现呢个小身，所谓随机施设，名为叫做国土身。第八呢就是业报身啦，咁啊菩萨无量劫所修嘅无量业啊，咁啊福德智慧愿理都圆融，咁啊报身上业福系不可思议，咁啊说明菩萨呢由无量劫啊修呢个无量业而得嘅，咁啊佢哋业报身。咁啊第九呢就是他们二生身，即是随意地而往，例如观音菩萨，那么应着何身得道者，那么观音菩萨现何身而为说法，只要有机轻念菩萨名，那么菩萨曾经救苦，随意而往而化道之，那么他们二生身。那么第十就叫做虚空身，就是菩萨已经建立佛的全实意志，咁啊正得依嘅三德四藏啊，咁啊此身广大而开空，咁啊叫做虚空身，咁啊属于第一种嘅十身。咁啊若要第二种嘅十身呢，人一叫做菩提身啊，就话佛成佛响呢个菩提树下正等正觉远大法轮。咁啊，第二就系愿身啊，咁啊成就广大愿，所谓波野波罗蜜，入呢个五族恶世，道之轮转。咁啊，三咧叫做现化身啊，所谓随类布脱。第四叫做力持身啊，就说明菩萨所定嘅真坚固不可坏，能作一切庄强顽固的众生。咁啊，第五就叫做庄严身啊，就具足无量相好，广大庄严，就放光动地。咁啊，第六就叫做威势身，因为有大威德势力啊，能破呢个魔王外道，叫做威势身咯。嗱，第七啊，叫做福德身。就是相好圆满，见者都生个欢喜心。咁啊，第八系叫做意生身啊，咁啊随意自在，系一次有机，系一次应啊，所谓无刹系不现身。咁啊，第九咧就系化身啊，所谓将来之身，都系属于妙用啊，属于外用。嗱，咁啊，第九个化身啊。属于个人内境啊，但系前个八种所谓大用咧，都不能离开呢个化身本体。咁啊，由此化身个本体啊，然后可以现出将来个八种嘅妙用，咁啊，名为叫做化身。啊，第十系叫做自身啊，所谓智慧嘅微妙，系明照十方。咁啊，属于咧系第二种嘅十身。 咁啊，現在經文十真如靈相啊，能力就係智慧，相就係相好，咁啊，説明佛嘅十真之中，一真中都係具足呢個智慧相好，故為一時地足啊，屬於修正功德力故，於呢個十真之中係一時具足，咁啊，説明咧叫做通真如，咁啊，菩薩以呢個修正力故，咁啊，一切功德即皆成就，內外光洁無瑕，咁啊，仍然在呢個胎中啊，所以叫做通真如，係認定出胎，咁啊，即係上個十真靈相，咁一時都具足啦，咁啊，形成之故，所以佢就出胎啦。咁人出胎時，從呢個位處而出啊，但係菩薩出胎咧，就係從呢個清淨法而出，佢就親為佛子。咁因為菩薩係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啊，咁啊具足佛嘅內外功德，具大光明，具足佛嘅波野波羅蜜啊。咁啊，亦都具足佛嘅大慈大悲，咁啊，親為佛子，咁我哋結名咧，叫做法王子子啊，法王就係佛，咁啊，法王子咧就係佛嘅真正弟子，就係佛啊，座下個大菩薩啦，咁啊，叫做法王子子，個表子嘅職人，佢話如國大王就以諸國時。分位太子起策王世子长成陈列冠顶，咁这一段经文呢属于个冠顶住，他为个表以成人，咁上来呢，咁菩萨已经出胎了，咁既然出了这个圣胎，咁就为这个法王的真佛子啊，咁啊，由细而至长大，咁啊，一切嘅学识同埋呢个治国之方啊，都即皆成就。咁啊，等于话咧，佢已经成人啦，可以独立啦。咁啊，表已成人。咁啊，譬如乜咧？佢话如国大王就以诸国事啊，就分为太子。咁啊，显明正王佢欲想传位俾佢呢个太子啊。咁啊，首先咧就要试下呢个太子嘅才能，咁啊睇下佢有冇能力咧去治国，咁啊然后先至用呢个国家嘅大事啊嚟到委诸子，令佢咧去办。佢话俾策利王就世子长成，策利即是王种，世子咧就即是太子啊，所谓世世相承国家嘅大宝。咁啊，长成咧，我唔单话年纪已经长成，咁啊，测验佢啊个学识，以讲咧治国嘅本领，以讲咧佢呢个为人嘅品德啊，都已经系长成啦。咁啊，有呢个治国嘅才能，都话陈列就冠顶啦。嗱，咁啊，大王欲立太子，咁啊，通知。小国啊，前来之礼，咁啊，佢用嗰个金瓶啊，取呢个四海水，咁啊，灌呢个太子嘅头顶啊，咁啊，表示四海之内都系太子所有啊，都系归呢个显明王太子之所管辖，咁啊，佢就表以成人，咁啊，陈列灌顶啦，就名为叫做灌顶主啊，佢不久就登。这个皇帝的宝座，咁啊，譬如佛，咁啊，具足二厘厘他的功德，咁啊，国王咧，譬如法王之佛，咁啊，以之国事啊，咁啊，分位太子，咁就譬如佛以呢个离身嘅事业，能发家务啊，咁啊，分位菩萨咧去办，咁啊，由翻机。咁佛咧就命菩萨说法， là lấy phá vây Bồ Tát chi tập dìa là mà công tắc làm Bồ Tát là chi tập hành tâm con thùng Bồ Tát chi tập người hơn mà tâm con thùng Bồ Tát chi tập tệ tôi hãy sổ như là Phật là mô trang Phật vô ngã cảm là gì lý cái lệnh sân cái gì cảm là lý cái văn Phật cái xa mô à cảm là vậy lý Bồ Tát thời bản là dâu lây dịp dĩ kinh phụ lọc là tiên trẻ hoàng thì Phật nhâm sinh lời thì cao ngõ Phát nhờ tôi hãy sụp như là cảm là Phát vô cảm là dĩ lý cái văn Phật chỉ hết là hãy phụ tục như Phổ Tát tối khát lý vô cho dĩ phụng Phật là cảm xây dĩ trưởng tình cho hãy dĩ phụng Phổ Tát quỳ tốt Phật có thủy Phật dĩ chi thì dầu tại công tâm là có mất thần lực quân tỉnh là và thầy dự Phật cho những cái dành thiên tại trong tư tư có mất vầy Phổ Tát bố những sầu kỳ trên loại tỉnh Phật có mất Phật quan trọng thân có mất chi chỉ Phổ Tát là những cái vầy Phật sầu kỳ là có mất trên loại tất cả thiết tỉnh tỉnh Phật có mất chất thiết mệnh là cho chất quân tỉnh trị là có mất dự trường chọc dì vầy cảm là vầy vầy cái công hành á tôi là hầu hầu tâm ý chỉ chỉ vầy vầy khô một mình tình gian sắc là vầy vầy tâm lập mà cảm là chỉ tinh phổ hiến á là duyên cao cái chọc dì vầy á cho dì duyên cao nhất vầy là cử chi vầy cái công tắc có là hầu hầu vầy á là cử chúc thiền thiền vầy cái công tắc á thiền thiền vầy cái công tắc là cử chúc hầu hầu为个功德，所以此个十智慧望于前个十信，名为佢哋因果的个十信就为因，十智就为果。咁啊，若话望于后为啊，所谓十行咧，就名为佢个果因啊，即系十智已经咧系破无明，正法身。成就呢个果位啦，但系仲要上进啊，有十住，咁啊进入呢个十行，所以十住咧就为呢个后位啊十行之因，咁就叫做果位。咁啊以上咧就系名十住位已经，嗰个安啊，以是男子成佛之意，咁啊具足无量如来妙德，佢十方随顺啊。明叫做欢喜行，佢话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啊。明叫做了益行，佢话自觉觉他不无为佢，明无亲恨行。佢话种种出身同未来际三世平等，十方通达啊，明无尽行。佢话一切合同种种法门不无差异，明离依念行，不同中显现频现。一一二相，各各如同，明现现行。第二次乃十方虚空，满足微尘。一一尘中，现十方界，现尘现界，不相留外啊！明就咪无自行。若种现时行，第一波罗蜜，明尊重行。第二次圆融，能从十方诸佛鬼则，明现法行。佢一一皆是清净无漏，一真无为，正本圆故，明真实行。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分正转于号嘅第二科，就明实行。咁啊，上个十智慧，咁啊，多部分约呢个自利自行呢方面讲。咁啊，自己失实，咁就力量雄厚。咁啊，現在從十月咁啊進入呢個十行位咧，咁啊多部分係若呢個利他呢一方面嚟講嘅，就話自己已經啲中道菩薩啦，以利不外於利他，咁啊利他之時亦都不外於自利啊，咁啊若是話自利屬於實自自利啊，若是話利他那係權自鑑機。所以始终的十行呢 咁啊望于前嘅十二位系多部分属于利他，咁啊利他咧系从呢个十二位啊自利而成，咁啊先系进呢个十行位咧多做呢个利根嘅事业。嗱，咁啊所谓十行，其一共有十个位置，咁啊十行就系与佛同行，咁啊佛所行嘅咧就系利他之行，所以呢个十行位咧就系多部分啦，属于呢个利他呢方面嚟讲。咁啊，自见男子即正佛已矣，但系话十二位中，咁啊第九个法王子住，同埋呢个第十呢个观景住啊，咁啊此两智慧咧。嘅行者已经成佛嘅真弟子，咁啊能破生死河，就能破魔冤贼啊！咁啊在在处处能够照龙三宝，咁啊转妙法轮，咁你嘅就贤男子啊，佢已经成就佛嘅真子以后咧，咁佢就具足无量如来妙德啊！嗱，咁啊有个问题。咁啊，既然佢具足无量如来嘅妙德啦，即系微妙功德，咁佢啲成就啦，岂不是佢就成佛啊嘛？咁就不如，因为佛啊系究竟具足微妙功德，咁佢就满正啦。但系菩萨啦，只系尽正十功德，咁啊将来不过系十二位。咁啊，始终咧也不过十行位啊。咁啊，即使十住十行圆满，还有十回向啊，还有四加行啊，还有十地位啊，还有等觉位。咁啊，仲有咁多个位置，然后先至成就妙觉佛果菩提。咁啊，所以始终啊，所谓具足无量的如来妙德咧，只不过属于菩萨啦，所谓十住。以共十行的菩萨啊，是奉敬佛的无量功德，咁啊，因为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啊，咁啊，唔单啊平常人不知，咁啊，即使等个菩萨，亦都不能究竟知啊。所以始终嘅十住十行菩萨咧，咁啊，说明亦都系随分知，系随分敬啊。是随分具足而已，所以《花严经》里面讲啊，佢话十方如来经得可说真实极微尘数劫，佢话相续演说，咁啊一佛嘅功德啊，并且不能穷尽啊，何况无量如来咁微妙功德呢？咁啊当然亦都不可穷尽啊，反显此处所证嘅咧。不过是十住满身开始十行的菩萨呢，是奉敬呢如来的微妙功德而已，绝对就不是究竟所证呢，是破依佛呢，因为十行以后还有十回向，还有呢四加行十地等觉种种位置，都是属于奉敬位。佢话十方随分啦，咁啊结上呢个十住啊，嗱咁啊上文咧，咁啊既然结束十住文，咁啊指佢十方随分啦，先至系正式十行之中，咁啊初行嘅文字，嗱十方就系随顺之处啊，咁啊所随顺呢个十方世界，上系有诸佛，下系有众生。嗱，咁啊十方法界，咁啊有佛坐道场，咁啊十方世界啊都有众生，嗱咁啊诸佛所有嘅教导，咁啊菩萨都应当奉行啊，所谓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就名为叫做随顺诸佛啦。嗱，咁啊十方世界众生无边啊，咁啊菩萨都随顺众生嘅心性。而化道之，咁啊生法众生种种欲性爱咬啊，咁啊随机化道，咁啊属于随顺众生。 嗱咁啊，隨順咧就有順字，要用順他，亦要話順字，咁啊隨順自己所發呢個宏願啊，咁啊順他咧就係隨順一切眾生。嗱咁啊順又有順字，以共順理，咁啊亦要話順字，咁就隨順六道啊，為我所修行就無有量，咁啊獲得無量諸功德。咁啊，又话安住无量诸行中了达一切神通力。咁啊，若要话顺理，咁啊，随顺呢个第一二谛系清净本身。咁啊，因为随顺众生故，所谓有机得应，就无感不通啊。所谓平等以乐佛苦，咁啊，随顺他咧，咁啊，即亦随顺众生无边誓愿道。咁啊，若要话随顺呢个理性啊，咁就观第一二谛。咁啊，正观第一二谛之时，咁啊，反照自心啊，一切烦恼不起，咁嚟应呢个烦恼无尽，誓愿断。嗱，咁啊，因为顺事，咁啊，亦都顺理啊，属于佛教嘅法门，我哋应当要如是修学，咁就应第三。所谓法门无量啊，系誓愿学。嗱，咁啊，随顺理就属于呢个不生不灭嘅菩提啊。咁就应于佛道无上誓愿成，咁就名为佢嘅十方随顺啦。所谓随智嘅随理啊，顺智嘅顺他，咁嘅十方随顺。咁啊，说明咧，佢就欢喜行，因为菩萨。顺利顺治顺他，咁啊上能令诸佛欢喜啊，下能令众生欢喜啊，亦令自己欢喜啊。所谓自他生佛，即皆欢喜，所以自行咧叫做欢喜行。所谓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嗱咁啊菩萨就以众生为所缘境。因为众生之故，所以菩萨咧先至发菩提心啊。咁啊，若果冇众生，咁啊菩萨就无处行道，就无处发菩提心啦。咁啊，所以行愿品里边讲啦，佢话因于众生就起大悲心，咁啊因于大悲就生菩提心啊，咁啊因菩提心就正等正觉。咁啊，若无众生，咁啊菩萨就不能正等正觉啦。嗱，例如菩萨要行布施，咁啊佢响边度行咧？佢就响呢个众生中之行。咁啊，若是冇众生啦，咁啊菩萨呢个布施啊，咁啊点样先就可以做咧？所以菩萨即使要行布施啊，咁啊亦都要有对象，咁啊在呢个众生中行。咁啊，現在話善能利益一切眾生啊，咁啊，菩薩要利益眾生，所謂行布施之時咧，咁啊，一共係有三種嘅布施，啊，例如財施，咁啊，全係利益眾生，咁啊，只利其一生，就不能令其咧多生得到利益。咁啊，菩萨一定就以呢个一乘嘅妙法，或是以呢个三乘全巧法嚟嘅布施啊，咁啊令佢啲依法修行啊，永远得到利益。嗱，咁啊，如果以财布施，咁啊属于呢个财施啦，咁啊单系利佢一生。咁啊，如果我想话永远利佢得到利益，咁啊一定就要化施啊。嗱，布施一乘法，布施三乘法啦，令佢依止修行，咁啊得到永远解脱嘅利益啦，咁啊属于呢个化施啦。嗱，只话第三种嘅无畏施啊，咁啊众生有种种嘅报位，或是生死嘅报位，或是呢个魔鬼嘅报位啊，或是种种痛苦报位，咁啊三苦八苦，咁啊菩萨咧，咁啊为佢发化道。令佢于呢个部位之中啊， 咁啊，不断无所不畏，咁啊，名为叫做无畏之。嗱，咁啊，无畏之同埋呢个法之，以共呢个财之咧，咁啊，菩萨都系完全啊，系利益众生。咁啊，现在个善咧，这个善能力呢，这个善智啊，咁啊，菩萨因为佢足大勇猛，所以一切能舍啊。咁啊，而且菩萨善能通达一切法门，属于呢个总持无所畏，而同呢个大医王嘅善于知啊。嗱，咁啊，菩萨做众生，咁啊，一定要知道呢个众生嘅根性，咁啊，知得众生有善根，亦或冇善根啊，佢邪根亦或正根，过去生中啊。依何一专实咗种善根，或者畜生呢从来未曾种善根，咁菩萨都能知道。咁菩萨又知道呢个烦恼嘅轻重，咁随机化度啊，咁属于佢嘅知根咁无所谓啊。好似呢个医王系能知众病，咁医医啊又能知病啊。所以凡有所持，即皆受效啦。咁啊，譬如菩萨能够知法知机啊，所以凡有所说系言得虚法，教无浪之，咁就名为佢哋善能妙的。咁啊，一系众生令呢个利发心者就发心啊，乃至在在处处利众生咧。是邪恶救事改邪归正啊，咁啊菩萨如是善巧度众生咧，就名为佢嘅善能利益众生。嗱，咁啊如得菩萨，咁啊为咩食啊菩萨道？咁啊一定要利益众生咧。咁啊如果菩萨行菩萨道啊，咁啊如果唔化度众生啊，咁啊算唔算得系菩萨咧？点解一定要行菩萨道，要化度众生呢？咁啊，由于时间已到，咁啊，明日咧系再讲。